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兄弟一心，其利断金，是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团结一致，就能够取得胜利。清朝的咸丰年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，看似印证了这句话。洪秀全带领着他的几个兄弟，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占领了南京，建立了自己的农民政权。可谁也没料到，这个农民起义的政府就像是昙花一现，没过几年就化为乌有了。很多人都为此事而感到惊讶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看起来情比金坚的兄弟，实际上早已经貌合神离了，互相谁都看谁不顺眼。他们兄弟之间为什么落了个分崩离析的下场呢？都说患难见真情，是什么使出生入死的兄弟反目成仇？位高权重的天王又为什么被自己的手下玩弄于股掌之中？表面情深意重，其实貌合神离，一起吃苦容易，一块享福却难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太平天国的内讧阴谋上集。说到太平天国，首先要介绍的几位重要人物，除了发动起义的洪秀全之外，另外的五位也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。有东王杨秀兴，西王萧朝贵，南王冯云山，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。这里边除了南王冯云山一开始就跟着洪秀全之外，其他的几个兄弟都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。这几个人咱暂且不提，咱先来说说这洪秀全。话说洪秀全原本只是一个教书的先生，在广东居住。广东地处沿海，受外来影响比较快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洪秀全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，整天的又是看圣经，又是听这神父传教，好像被洗脑了一样。其实洪秀全可不是看热闹，他很快就从基督教的教义里悟出了许多门道。当时正是清朝道光年间，统治者的剥削再加上外国人的侵略，使许多老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洪秀全虽然是一介书生，但他深知乱世出英雄这个道理，下定决心要闯出一番事业来。洪秀全一个穷小子，一没钱二没力，能干出什么大事业？您可别小瞧了这位书生，他要是动起真格的， 还真能闹出大动静来。洪秀全发现广东的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基督教，但是啊，又是一知半解，他就把基督教的教义和中国的神鬼迷信给结合在了一块儿，创立了一个拜上帝教。拜上帝教信奉的是天父，也就是基督教里的上帝的化身。洪秀全呢，自称是天父之子，代替天父来拯救世人。这么一来，很多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了，纷纷前来入教，一时间门庭若市。洪秀全一看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自己招呼不过来了，就拉上了表亲冯云山，一块儿像模像样的搞起来了。在洪秀全和冯云山的带领之下，拜上帝教壮大的非常快，他们来到广西，在那儿继续传教。由于他们定期组织集会，还在一起习武操练，这拜上帝教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武装团体了。老百姓的力量一壮大，就开始跟当地的地主叫起板来了，再加上他们有自己的武装力量，那更是有恃无恐啊。有一回啊，这帮人又和地主发生冲突了，冯云山被抓起来了，送进了大牢。这下洪秀全可慌了，自己的本事再大也抗不过官府啊。洪秀全左右求告无门，只好找信徒集资，用钱疏通了官府，把这冯云山给赎回来了。这一次的风波虽然是有惊无险，但是给了洪秀全一个教训，没有权力再怎么威风那也是一时的，只有把权力攥到自己手里，才能过上安稳日子。而这一次的事端给太平天国的教众们一个很大的心理打击，他们忽然意识到，哦，感情咱们信奉的洪秀全他也是一个凡夫俗子啊，他不能呼风唤雨，也不能飞天入地，他是一个连自己兄弟都保护不了的人。这信徒有了这个想法，洪秀全没意识到，他仍然在努力壮大自己的实力，先后结交了杨秀清、萧朝贵、韦昌辉、石达开这四个人，结成了异姓兄弟。至此，太平天国的五个重要首领全都登场了，而这当中必须要提的就是日后的东王杨秀清。杨秀清是苦孩子出身，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独自一个人在江湖上闯荡，结交了很多的江湖好汉，也熟悉民间帮会的规矩。杨秀清虽然没有什么文化，但是阅历非常广，也很有心计，在这五个人当中算是最有实力的。杨秀清一进拜上帝教，没几天的功夫就把这里边的门道摸了个一清二楚。他看出了教徒们对这洪秀全的不信任，教徒们已经不再把洪秀全当作精神偶像了。对于这么一个打着神明旗号的组织来讲，这可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呀。杨秀清想来想去，觉得一定要想一个办法重新鼓起这帮教徒的斗志，靠洪秀全恐怕是不行了，倒不如在自己身上做做文章，给大家重新树立一个偶像。这天杨秀清把所有人召集了起来，说是要开个大会。大会一开始，这帮信徒就因为意见不合吵起来。杨秀清心中暗笑，让我给你们演一出好戏看看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杨秀清走到众人面前，大家不要吵了，听我来说几句。这众人刚刚安静下来，忽然看见杨秀清一下栽倒在地，大家围上来一看，只见杨秀清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直翻白眼儿。哎呀，这不是犯了羊角风了吧？ 洪秀全这个时候也担心呐，走过去就要搀扶杨秀清，正准备掐他人中的时候，谁知道杨秀清突然一下坐起来了，这嘴里念念叨叨的，我乃是天父下凡，看见你们如此慌乱，特来点化你们，还不下跪听命。众人一看杨秀清慢慢地站起身来，动作迟缓，两只眼睛空洞，表情非常肃穆，心想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神灵附体了吧。大伙儿还在半信半疑呢，杨秀清接着说，你们既然已经信奉我教，就应该忠心不二，你们见了我却不下跪，难道是想背弃我吗？就不怕遭天谴吗？众人一听都害怕了，赶紧跪下吧。天父在上，我们不敢叛变，我们愿意聆听天父的教诲。这时候啊，站在一边的洪秀全有点不高兴了，到底有没有天父，洪秀全比谁都明白，杨秀清演的这套把戏骗别人可以，能骗过洪秀全吗？可是眼看所有的信徒都已经跪倒在地了，信以为真呢。洪秀全心想，如果现在当面给揭发了，说你这个杨秀清不是神灵附体，天底下根本就没有天父，您要这么说，那这拜上帝教就没人信了。不行，我得帮着杨秀清演下去。洪秀全想到这儿，也跪下身来，弟子洪秀全参见天父。大伙儿一看当头的都跪下了，咱也别不信了，哎，更加的虔诚了，磕头像捣蒜一般呢。杨秀清心里头暗自高兴啊，心想洪秀全呐，洪秀全，你可知道你这一跪从此可就身不由己了。杨秀清心里一边想着一边接着演戏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天将降大任于你们，所以才会让你们经受苦难，这都是为了考验你们的忠心呐。如果你们可以同心协力，那么大事必成，死了以后都可以上天堂，谁要是敢叛变，活着的时候让他被毒蛇缠身，死后也要打下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今天念你们初犯，就不予追究了，以后如果再犯绝不轻饶。众人听了都吓得浑身哆嗦，天父在上，弟子不敢了，弟子遵命，弟子遵命。杨秀清说完这段话呀，忽然间像睡着了一样，身子一摘呗，瘫倒在地。过了一会儿，这杨秀清慢慢的苏醒过来，还装模作样呢，哎呀，我这是怎么了，我怎么坐在地下呀？众人赶紧上前把这杨秀清搀扶起来，您不知道啊，您刚才被天父上身了。杨秀清还故作不知呢，迷迷糊糊的走了出去。这洪秀全看着杨秀清的背影，心里就记恨上了，好你个杨秀清啊，竟敢在我面前冒充天父上身，这不是明摆着骑在我头上吗？看来我以后啊，可要多加提防了。洪秀全的担心一点不假，杨秀清自从那次装神弄鬼之后，就越来越不把洪秀全放在眼里了。太平天国起义之后，洪秀全当上了天王，这杨秀清还会像以前那样猖狂吗？金田起义之后，太平军攻打下了永安城，洪秀全被推举为了天王，他一上台就马上给那五个兄弟分封爵位，这才有了前边说到的东西南北翼这五王。别看这五王都是王，这里边也分三六九等，东王杨秀清因为功劳最大，所以排行第一。这西王萧朝贵和杨秀清关系最好，也位列第一。位列第二的是南王冯云山和北王韦昌辉， 冯云山是洪秀全的表亲，又是最早入教的，本应该是位列第一，可是啊，还是被挤下来了。这明显能看出洪秀全的威力没有那么大，而义王石达开被排到第三位。这五个王表面上是洪秀全的手下，实际上都被东王杨秀清操控着。公元1853年，洪秀全带领教众组成了太平军，攻克了南京，把南京改名为天津，建立了农民政权。这时候的武王只剩下三个了，西王萧朝贵和南王冯云山都已经战死沙场，这无疑又给杨秀清除去了障碍。现在的太平天国，无论什么事儿，都要先禀告杨秀清，等他批准了，这才上奏洪秀全。这代表什么呀？代表着国家大事，杨秀清想让你洪秀全知道，你就能知道；不想让你知道，哎，你压根儿啊就不会听说这事儿。就这样，洪秀全完全成了一个被架空的傀儡，连北王韦昌辉和义王石达开有时候都见不着他的面。这么一来，久而久之，太平天国内部就有人传开了，都说这洪秀全其实早就死了，现在宫里边那大王啊是一个按照洪秀全的模样做的木偶。这谣言呢虽然是假的，但可以看出另外一面，洪秀全现在就是个摆设。就是这样，杨秀清也不让洪秀全安生，他动不动的就找机会捉弄洪秀全。有一回，这洪秀全下令处罚了一个女官，杨秀清知道以后就来到宫里又演了一次神灵附体。这回杨秀清可不光是训话了，他借着天父之口把洪秀全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还要打洪秀全的板子。北王韦昌辉听说了，赶紧过来求情，宁愿替这洪秀全受罚。杨秀清看这事情闹大了，只好很不情愿地放了洪秀全一马。可怜的洪秀全呢，明知道被整，还要跪在地上磕头谢恩，心里头别提有多恨了。杨秀清对洪秀全尚且如此，就更别提其他人了。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严，杨秀清不断地压迫手底下人。这回杨秀清又把目标放到了北王韦昌辉的身上。北王韦昌辉是一个富家子弟，他读过书，受过教育，知道权力斗争中的厉害，所以他为人处事一直非常圆滑，很少跟别人发生冲突。有一回，韦昌辉的一个部下叛变，杨秀清二话没说，命人抓住韦昌辉，一口气打了几十板子。按理说这韦昌辉该急了吧，谁知道人家不但不恼，反而对杨秀清陪着笑脸，哥哥教训的好啊，如果不是这顿板子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学聪明呢。还有一回，这韦昌辉的哥哥跟杨秀清的小妾的哥哥争夺房屋，杨秀清不分青红皂白就把韦昌辉的哥哥给抓起来了，当着韦昌辉的面就问他，韦昌辉，你哥哥胆大包天，敢在我面前逞威风，你说说该怎么办吧。韦昌辉看着自己的哥哥，心说，哥哥呀哥哥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，这杨秀清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你干嘛要在他头上动土啊？可是现在我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杨秀清，只好是丢车保帅吧，牺牲你一个，幸福咱们全韦家人呢。想到这儿，韦昌辉一指自己的哥哥，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，竟敢冒犯了东王大人，我今天一定要大义灭亲，我除掉你这个败类。说到这儿，韦昌辉跪倒在地呀，跟杨秀清说，东王啊，我哥哥犯下了这样的罪行，不将他五马分尸恐怕是难以服众，你下令吧。杨秀清听了非常满意，韦昌辉算你识相。 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就这样，魏昌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哥哥被当众五马分尸啊，他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呐。这么大的深仇血恨，我韦昌辉要是不报，还有何脸面再世为人呢？杨秀清和韦昌辉的仇算是接上了，可是啊，这个危险信号杨秀清竟然没有意识到，他还以为人家是真的怕他呢。咸丰六年，太平天国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，整个形势一片大好。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杨秀清不顾大局的利益，开始了他的争权阴谋。这个举动听起来就像是个笑话，太平天国只是取得了暂时的胜利，并没有坐稳江山。这个时候杨秀清就想着夺取权力，将来当皇上，这未免太得意忘形了。这就好像说还没打着天鹅呢，您就合计着怎么吃肉，那是荒唐透顶啊。杨秀清是打算好要叛变了，他的目标没有别人，就是洪秀全。可是洪秀全毕竟还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啊。他就算再没本事，也不能任由杨秀清摆布坐以待毙吧。洪秀全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了，他并不像杨秀清想的那么简单，他的反击就要开始了。那么洪秀全的反击到底是什么？而杨秀清的下场又会怎样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